纪念理科大学建校50周年报告会16号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大学师生员工参加。会上，崔泰福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理科大学教职员和学生的贺词。贺词指出，理科大学在主体56年1967年1月17号建立后，壮大后发展成为一个得力的科学人才培养基地和有权威的研究集团，竭诚拥护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崇高意志，展开尖端突破战，来大力推动国家的科技发展。理科大学教职员遵循两位伟大领袖的重视科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教育提纲，为了培养科学人才和发展主体科学而专心工作，付出一生。学生们努力做一个将肩负科技强国未来的出色的才子，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会上记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